心事说着，肯爬的回墙得到的只有回声、那回声、花爬行我环绕我，回应不停的结果，撞击我淹没我，吞噬原本的诉说，消失后淡出后，谁也不明的下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心忽而动忽而躲，守夜般宁静等候，忽而无忽而空，真实后变得稀薄，闪烁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只有回声。